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性儿醉，冷啊，心性儿聪明，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的还是 先养你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您知道吗？说着半截话上来一姑娘，吓我一跳，她这半截就扔这儿了，那什么，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唱。 秋霜 领导香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

叫狂徒，哎那造，哎那造好造先报。这天贾瑞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嫂嫂，一向可安老啊，小弟我问安的来呀，哎呀嫂，哎呀嫂嫂你可知道啊，王熙凤写意寻龙一魂，爱那魂魂出窍、啊、只觉得六神无主，一当山摇，说梁二哥他怎不回家，叫嫂嫂寂寞无了。凤姐儿说，嗨，我这一腔的忧闷呐、啊、又有谁爱那谁谁知道啊，小贾瑞搭上这么近前要看那凤姐的又将他手上的戒指弯着头的细瞧，凤姐儿说，哎，大白天日的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啊，穿台那儿等我，嫂子我有些话对你来笑，一言为定可要早，爱那早些来到啊，小贾瑞说声好，您的吩咐我忘不了，磨头就跑奔小道，怕被别人给碰着，出府门往西桥，盼到天黑红日老。小贾瑞捻足了脚劲儿往家跑，怀里像揣着三只耗子跟两只猫，心头啊突突突的不住跳，没法抓了呀没法挠，好容易盼到天黑红日老，您看他摸着黑出家门，蹑足千踪溜里溜去，不敢抬头大只腰，来到了荣国府西川台的小家道，蹲下身来把那凤姐儿等着啊，光好，这贾瑞细起身在那儿等着，您看他立住耳朵听懂

好